全境校赏。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天气渐渐炎热了起来，你没有想到吧？今天我们已经一脚踏进了夏天的门槛。是的，眼下的这个节气就是立夏。明媚初夏的周末早间，欢迎各位新老朋友选择和音乐相伴。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六点，葛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新疆地区出发，来听一听谭维维为你带来这首描绘美好女子的歌《阿瓦斯普利》。 骑着马 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谢谢三江源兄弟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扎西秀》，有一些西藏的民族音乐在里面，但是有没有感觉整个从演唱到编曲都显得稍微的陈旧了一些。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大家停留在青藏高原。卓玛是一首流传在藏区的脍炙人口的歌谣，今天我们来听米线和阿木古愣这两位女生如何来演绎这首高原的情歌。 草原的阳光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啊？那是我思念的地方。家是什么？是什么地方？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话，你对片头片尾歌里那原汁原味的西北风味也许会留有深刻的印象。陕北的荒凉与悲壮通过歌声一下子就会戳到我们心里。演唱者是刚才为我们演绎歌曲《回家》的贺国峰，他被誉为是中国清唱王。我们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他的一系列的清唱作品，你会发现那种陕北地域的民歌，只有用这种形式才会更为的地道。

去追寻，相爱的手有哪个紧，不变的情相许日生，爱人的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夫 一把胡琴拉响了宝岛台湾的经典民谣，刚才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这首我们并不陌生的《拿鲁湾情歌》。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有请大家去到云贵高原。说到这儿你会想到什么？苗寨、荷花溪、青岩古镇，还是大小荔波？来听听张也为你唱响的这首《贵州情歌》。 初夏，江南小城已经完全会呈现它的绿肥红瘦，因为有水系的调节，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种温润的感觉。这里是为你倾心上瘾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接下来歌手博文就要在这首《问情千千》里为你讲述江苏的小城镇江，一个有着无数神话传说的地方，唱的是有情有景，令人无限向往。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齐峰的《草原恋》以及腾格尔站在吊脚楼边唱起的那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民歌走天下，感谢你的收听，更愿激起你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他乡的感情。不记得有谁讲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我要说，每一个不曾旅行的周末都是对生活的亵渎。最后的这首歌，我妮请出野人制造和曲别阿乌共同演绎的《亲妹妹》。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身边。 情歌呀，亲妹妹，看不够你醉人的小酒窝，哦，亲妹妹，还记得你眼角边的泪。去的背影呀，哦，亲妹妹，阿妹的情郎，阿妹的善良，心中的索马花。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Oh,